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咨询电话：400-606-1039。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想入配成双，天蓬十六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 小的时候呢，爸爸妈妈确实跟你们撒过一些谎。 小花 表示抱歉。嗯， 小花你不用抱歉，你爸你妈骗你骗得更狠。 至今还有一个秘密我们都知道，可能只有你埋在鼓里。 哎， 因为我埋在鼓里啊。 就这人还蒙在鼓里，不是埋在鼓里。 那我得破鼓而出啊。 嗯， 那是破土而出。 这还是埋 一人一人错一句。 他先给我带沟里去了。小的时候，当然这个问题你们也是问的，让人怎么答呢？我从哪里来？ 但是一般小孩都会问。 那所以啊，你妈和你妈都空前的一致，捡回来的，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嗯，你爸你妈跟你怎么说的呢？妇产医院报的。 我爸我妈说这是一个生命奇妙的过程。 其实没解释一样， 就是 DNA 脱氧核糖核酸。 和你懂了吗？你是想吃一个核糖尝尝吗？ 是不是很酸？ 我倒是没吃核糖，你俩可吃了口香糖啊。后来你爸你妈说了，口香糖千万可不能吞肚子里，能粘住肠子，不给你粘上。 哎， 一拉拉泥儿， 什么呀？ 悠悠球。 小花，你是不是一直认为那个板蓝根冲剂就是咖啡呀、啊？是不是没事就张罗着喝咖啡呀、啊？ 谁张罗这个？ 一感冒我得来杯咖啡喝。 小花他爸他妈这么骗他的，跟他说是小孩啊，别吃鱼子，吃完鱼子脑子就糊涂了，长大了不识数。 不是，他爸他妈还这么说，我说小孩啊不能吃瓜子，吃完瓜子啊肚子里边长西瓜。 哎呦，打嘴里伸出一眼儿来。 哎呦， 跟你们俩说，小孩别玩火，晚上就得尿炕。 跟你说，小孩不能在屋子打伞，在屋子打伞不长个儿。 哎，小孩不能让人卖毛，卖完毛不长个儿。 哎呦，小花可不能撒谎，撒谎之后长长鼻子，长犄角，完脑门有红点儿。 然后呢，还得跟小花说，你得听话，不听话晚上妈猴子就来了。 哎， 跟你说，好好学习，别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 考上大学就什么都有了。你猜的没错，现在王大雷还是单身，但是还有些温馨的谎言，比如说，大人不喝牛奶，大雷宝宝喜欢就都喝掉。 对，你比如说，他爸他妈跟他说，哎，我们不爱吃螃蟹，尤其是不爱吃螃蟹那个肉。 跟小柱说，妈妈最喜欢吃鱼头了。 尤其是泡饼的时候， 那还是比我馋呢。 家里都挺好的，大雷不用挂念，太忙了就甭回来了。等到长大了才发现， 哎呀， 每句谎言的背后都是他们对我们深深的爱。妈妈的吻，甜蜜的吻， 暴露年龄了。 这个呀就是娘，这个呀就是妈。你唱 啊， 给我一杯忘情水。 你们知道吗？ 嗯， 虽然说旅游的青蛙说的是挖老公， 啊，好像咱们讲过这个事情， 比喻的是挖老公，应该这么说，但实际上大家依然把他当挖儿子。 对，就中国人一般人就是先入为主，我认为是什么，你们不用改变我们思想。 你知道这个旅行青蛙有中国版了吗？ 我还真不知道，因为之前我就没玩。 哦，你没玩它有一个中国版，就是中国旅行可以挖儿子带来各种中国各地的美食， 那 寄回来中国的古迹和景点的明信片。 那就说明这个是入乡随了俗了。 你希望他给你这个当爸爸的寄来什么东西呢？ 蝌蚪。 蝌蚪是寄来的吗？我相信，我也希望他一定会把各地最好吃的给我寄来， 你想吃， 然后最值钱的给我寄来。 你想吃什么呀？ 我想吃什么各地不一样了，各地方的特产嘛。 啊， 你比如说到了这个陕西， 包子； 西安， 包子， 那有灌汤的，有灌汤包，挺有名的 啊。 什么肉夹馍呀、biang biang面呢？ 你 比如说到了苏杭一带， 包子、 小笼包啊， 当然也有了。长江三白啊，对吧？白鱼呀、白虾呀、 白吃啊。 哎，你比如说到了广东吧， 包子、 煎包。 我怎么就离不开包子呢？叉烧啊， 还是包子， 叉烧肉，对不对？烤乳猪， 真不错。 哎，当地值钱东西我记着点了。你比如说那个到各地了有什么纪念品，还得给我往回收。 给你往回收， 老戴，江南丝绸。 江南的丝绸。 你怎么了，小花？ 这么沉重吗？江南的丝绸。 对呀、 给你做旗袍。 穿不了，穿不了，穿不了。东北的人参。 人参给你泡水。 也不把我烧死。小花，你至于吗？这是嫉妒我吗？ 我就为了让你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景德镇的瓷器啊， 把你脆着玩。 我也不知道多大岁数了。 这是个败家娃， 不是个败家爸，我觉得。 败家翁，你们希望带回什么来啊？甭说我了，小花你。 我倒是挺喜欢这个富春 山居图。小花啊， 养个贼蛙， 财迷疯了，盗窃国宝上这蛙。 不是， 养个贼蛙。你说这 明信片给我带一个就行。 那么高的墙，这蛤蟆怎么蹦过去？ 蛤蟆从我下水道啊。 明信片呀、他也背不回来那点个儿。 你别让蛤蟆从上边走，从下边走。 对对对。 你们教蛤蟆什么呢？这是 教蛤蟆偷东西。 听你俩判了。 小花，你说的要富春山居图。 我富春山居，我就是看一下。 看看直接上故宫。 千里江山，好好看，这些都是好图。 好图。 我说了呀，对不对？ 小猪，该你了。 来个满汉全席。 还是吃啊？我学呀、带美景。 美景怎么？ 足不出户，偷偷几张啊？ 哦，还是给你偷几张？ 哪儿偷去？ 照照片儿。 哦，就是拍照。 对呀、 他跟搂着别的小蛙、小螃蟹、小耗子、 小乌龟 自拍，给你发过来。蜗牛都自拍发过来。 我是说呀，我是要看那些美景，我不看他照的。 哦，各地方的池塘， 你找 水洼、湿地。 哎呦， 反正有水的地方给你照下来。 对。小蛤蟆跟长寿照一张，小蛤蟆跟泥鳅照一张， 可以啊，交交朋友嘛，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呵，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长寿。 这小青蛙出去闯江湖去了。 嘿， 不过说实话，我希望他能够多带一些花样回来。 对， 就甭管明天你给我换着花样带，对不对？ 对， 就是西湖的美景。 没事，花样游泳。 对，反正这花样年华证明一下，你别这死蛙崽子天天翻来覆去就给我那几张重复的明信片，整得我都没有心情玩了。 这是西安的包子，这是广州的包子，这是天津的包子，这是北京的包子， 哎，都改一串中国邮政。 这是包子搬家， 还没听说包子要搬家呢，就听说耗子搬家了，包子要搬家。 耗子一般跟着包子搬家， 山东包子跟山西包子互搬， 山西包子改山东味儿，垮不拉几那么好吃。 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小底英宁严家宝上台鞠躬。Show time！ 借古已开今，看今朝忆往昔。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补充一个小知识点。你们这个儿童节有些什么美好的回忆吗？ 儿童节就是放假玩儿啊！ 哎，儿童节的时候， 游乐园儿啊！ 哎， 是香肠啊？ 怎么老有香肠啊？ 穿拖鞋啊？ 你， 哎， 句四川话。 不会赶折呀，就不用非往上。 拖鞋叫拖儿。 还是个四川人。 打火帘儿啊，蒸甲钱 儿，吃鱼钱儿啊。 我多惨，吃鱼钱儿。那年代都没赶上啊。 不得闲儿。 小花，你估计小时候没有什么美好。 眼可眼儿啊。 你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 看来六一啊都离不开这儿化音了啊。 他本来儿童节儿童节本身就一个儿子。 都得有这个。 就一儿子啊。 儿童节得有个儿子。 儿字儿。 这个儿童节一般我记得是联欢会，哎，班级组织。 像家宝这种有特长的小朋友上去折跟头。 我就这特长， 这特长。 我记得联欢会上特别好的就是大家把气球啊、黑板报啊布置的特别的有意思。 哦， 然后 黑板报， 老师还 有彩色粉笔， 哎，还得发奖状。 生日快乐，不是那个节日快乐。 生日快乐， 快 不上生日。 六一快乐， 哎， 画几个小朋友吃西瓜的， 关键有吃的，知道吧？有的 他们这个吃都是画出来的， 有小朋友 这叫画果充饥， 吃那个薯片啊，吃西瓜，吃香肠啊。 你们班有什么神笔板的啊？想吃什么画什么，你吃香肠画一走。 忙中忙还是普通的？ 其他牌子你不知道吗？小花， 双汇， 哎，金锣也行，多好，童年就是吃，高兴 玩儿还有。 哎，你们知道古人也有儿童节吧？ 不知道，古人干嘛？ 儿童节好像这个词汇是近现代词汇吧？ 就是偏重于儿童的一些节日吧，当然可以和成年人啊、大人一块儿共享啊。 嗯， 比如说 三月初三。 王母娘娘过生日， 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大闹天宫，孙悟空就把这个仙桃偷。 这我不知道跟小孩有什么关系。 对、 啊，有啊有啊，三月初三也叫上巳节 啊，上巳节， 对吧？ 对， 据《论语》记载。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这是《论语》里有的。 欲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这个就说的是孔子这个门徒七十二大贤人的分布， 哎， 几个成年的，几个没成年的。 这是你打哪儿得出来的结论？ 你看，其中刚才有这么一句啊，叫童子五六人，冠者六七人，对吧？ 嗯， 是这么说的吧？ 是的， 对。 童子五六人，五六是多少？ 冠者五六人，童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对吧？ 五六三十， 五六三十， 啊， 六七是多少？四十二， 四十二 加一块正好七十二。 哦，成啥呀？ 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呢，那个日子，大家穿上春天的衣服了，到沂水里沐浴，到舞雩台上吹风，然后唱着歌就回家喽。 嘿， 哎呦， 说白了，也就是说你几个人带上小孩，然后你们是洗洗澡啊，吹吹风啊，唱着歌就回家。 你看，就是和大自然充分的亲近， 带着孩子的。 哎，要没孩子呢，就别过了。 总之呢，在这种节日当中，最开心的肯定是童子，这相当于一个游春踏青嘛，又玩水了，又野炊。捕蝴蝶放风筝，所以他们是开心的不亦乐乎。其实中国的上巳节也称女童节，为什么要说是女童节？男童就不过节吗？ 对啊， 女童节 、这个来源是因为啊，在那天妈妈们会精心的给小姑娘打扮，把石榴花戴在头上，辟邪求福，外公家还送来一些小玩偶啊。那女孩爱玩娃娃，你们也知道，给这玩偶换衣服。 过去都说姥姥家， 哎， 对，就是姥姥姥爷家，这不是南方北方通用词吗？ 嗯， 女孩们呢还在水边采兰花、踏歌起舞。杜甫的《丽人行》里说过：“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在过去古人没有动画片，没有电子游戏，没有什么兴趣班， 枯燥。 那他们玩什么呢？他们不枯燥，他们有各种玩的呀。 玩什么呀？ 你比如说骑竹马， 骑猪和马， 骑竹马 拿竹子骑这 竹竿，对，王大磊， 搁这搁这搁这搁这搁这， 你看没看小时候王大磊骑竹竿？ 也骑竹竿啊， 拿一小竹枝架架架，还经常从这个竹竿上摔到地上，说这叫落于马下。 别找辙了，就是让人踹了。 这叫翻身落马。 翻身落马啊！ 你是被贼寇追的吧？ 我是与敌方大将交战， 然后一个 一个马失前蹄， 刀 将对方斩于马下。 叫什么来着？兵器离手。 这命运太多舛。 翻身下马，跪地求饶。 哎呀， 我都斩于马下了，还能跪地求饶？ 大将军饶了我吧！大将军，小花大将军饶了我吧！ 哦， 哎，这好角在他那儿呢。 还有斗草。斗草是古代小孩玩的经典游戏，怎么斗呢？就找各种花花草草，看谁找的品种多，最奇葩，还是要名儿，你就赢了。 嗯，你那叫狗尾巴草， 你那叫狗尾巴花， 这招配套。 你那叫花尾巴草， 就狼对花，街对花，一对对的什么天更下啊？ 你说这孩子大点了吧？ 事儿。 反正两个放牛小孩他们也玩这个吗？ 小放牛， 你说这个放牛小孩已经懂得不少了。 嗯，对， 这个还我觉得一方面认识花草，体会自然，对吧？一方面呢，逗他也有一些孩子本身就玩的游戏的性质在里边，还有什么捉迷藏， 嗯， 无论东方西方、古代现代，所有的孩子 都知道捉迷藏， 都知道爱藏，逗蛐蛐、踢毽子，还有一些声音方面的玩具，竹喇叭、拨浪鼓、哨子， 嗯， 拨浪鼓脸蛋圆，好像是胖妞妞戴耳环，左一个右一个，摇起头儿唱的欢，泥塑的娃娃。喜欢什么捏什么，王大爷过去，你给我捏个香肠， 你给我捏一糖饼， 王总吗？ 你捏面人那都傻了。 我再点一样，你还会吗？ 我是进饭馆了吗？ 捏面人的有多远得跑多远？ 我是照着菜谱点的是吧？ 捏个辣条， 捏面人边上一直那有一个超市。 然后这个益智类游戏啊，中国古代有几个特别经典的玩具，比如七巧板， 哎， 有拼图的嘛， 七巧节嘛。 九连环，这也知道吧，外国人管这个玩具叫做中国环，在明朝的时候已经是很流行的一只玩具了。 还有诸葛锁吧， 有鲁班锁 啊，鲁班锁， 对，就是立体插的那个插接的一个游戏， 那鲁班锁 榫卯结构转化来的，所以叫鲁班锁。这几样其实现在还都有的玩，现在益智可就太多了。就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是古代民间啊喜欢以是否结婚来划分未成年与成年。据周礼地官梅氏条，令男子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按照这个标准来说，男子在三十岁前，女子在二十岁之前，都可以视为未成年，结婚了才成人。如果一辈子不结婚，那你最后就是个孩子。 还有这么说的？ 但是古代小孩上学，老师可是对孩子相对可没有现在这么文明的教育，经常会被 念被打。 哎，叫打罚，打板子啊，抽鞭子呀、啊，罚跪呀、啊，司空见惯。 特别正常。 明代小学生学习不好，作业不好，家人还跟着受罚。 罚家里人干什么呀？ 可能也是不是罚呀，跪着呀。 说家里人找谁惹谁 了？总之呢，六一儿童节还是那句话，少年强则中国强，关心关怀儿童的健康成长是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 接哪条新闻？ 我们小时候就念的这个书啊，不是上这个现在这学校，就是念的是私塾，五经四书。那时候上学呀那真难，怎么呢？那个老师不知道别的，私塾的老师就是三个字，叫念背打。你上学来呀就念，念会了呢背，背不下来打，就这么仨字儿。所以说在那时候教育小孩，您就听听他这两句话能把这小孩教育的好吗？他说什么呀？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孩王。您看这观点能够教育好小孩吗？他说家里要有二斗粮食吃啊，就不干这个，就不教书。过去旧社会就这样。你看现在，现在那还用说？现在新社会的儿童多幸福啊，啊，小时候就是幼儿园、幼儿班、幼儿园、托儿所，一直到学校，都过的集体生活。小孩呢，见人也有礼貌，啊，见面了就鞠躬，啊，阿姨好，叔叔好，老师好，都有礼貌，见人敢说话。过去呢，小孩像我们小时候，见人都不敢说话，也没这么干净啊。那时候也不是怎么小孩在旧社会就那么脏，哎，你别看挺脏。脸上倒挺花哨，老画着个大护体儿。护体谁给画的？还自己画的。自己怎么画的？哎，他有鼻涕，他不总得醒，鼻涕流过了河了不醒，不醒怎么样啊？也不拿手，拿那棉袄袖子，这边一来一个大翅膀，啊，这边带流了，又一个大翅膀，哎，这护体就行了。啊，你看那棉袄啊是布的。青布棉袄一冬穿过来，到第二年一看变了段子的了，怎么鼻涕蹭得锃亮了？见人怎么样？见人藏藏躲躲，也不敢说话。碰见熟人了老藏，他爸爸领着他上街了，碰见熟人了，来来来，对方你叫二大爷，给二大爷鞠躬，你说你的啊，他还是

北京电视台推出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金致春晚，将花丝镶嵌工艺与雕漆工艺巧妙融合，以海棠为形制，以黄金为原料，以雕漆为点缀，以巧妙的手工制作为气韵，充分展现了金致春晚的文化内涵，更实现了贵金属与艺术品的创新融合。中国传统手工制金技艺与两位大师的奇思妙想，更在 BTV 金致春晚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金致春晚，60克至500克足金手工打造，共5种规格8个款式任您挑选，售价29,800元起，北广购物指定公开发售，不容错过。更多详情请咨询400-015-5151 400-015-5151。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钉一羊肉摊，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有 个七十二变。 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来听酒吧里。哎，王大雷， 嗯， 我问你个事儿。 嘿，你不知道的太多了。 你放书。 一看就是假的。 你这个年纪，你个岁数啊，你个模样。 我要当什么了这回？ 哎，是不是特别爱听人家管你叫哥哥？ 不是，这跟我这个年纪没什么关系。 怎么会没什么关系？你想， 你这会儿过来，你这会儿过来，老头喊我哥哥、 啊， 你说我有什么爱听的？ 万一啊，万一是老大爷的孙女呢？ 对呀、 啊，22岁， 这是你最爱听的，对不对？ 我就想知道他要卖给我什么，拿的这些东西。 就有这么一个人出现在面前，是不是就好办事儿？这个实习生他长得漂亮，但他笨。哎， 那怎么办？叫哥哥，王大雷， 我又弄烧了。 烧了没事， 他又把什么给弄烧了？ 我又给烧了。 把什么烧了？我这紧着问呢。 纸， 纸烧就烧了吧。 是您待会儿直播的稿。 嚯，那哪一份啊？ 但是甜呢，哥。 甜管什么用啊？你得给我搁这儿啊。 哥哥，我 又烧 了， 这回又把什么烧了？ 打印机。 烧了， 别往里放着火的纸啊。 但人甜啊。哥哥， 哎呦，王大磊当时那心呢，别打，见过碎玻璃渣吗？ 见过，怎么着？ 就那样， 破了， 碎了，就听不得这个女孩，这个 银铃一般的这个 哥哥俩字儿， 哥哥， 别喊了，这个哥哥的权限就解决到这儿了，再烧东西哥哥解决不了了，赔不起了。 这回不是烧东西， 哦，那还行，这回是 办瞎事儿了。 你听我的，等你哥哥官再大点儿。你再给我惹祸。 这姑娘啊，就是哪儿哪儿都好，就是稍微笨一点儿。 这是笨一点儿吗？ 她就有那一点聪明劲儿，行了吧？ 哎呦，我管她叫姐姐。 但是不管怎么说，因为这一声哥哥，你呢就是能挡在她前面，挡在前面， 几乎是什么事儿都挡在她前面。 我也是耳根子软， 什么选题会报不出来，该数了她，你冲前面了。 您数我吧， 数我， 我都没弄清就有我。 对， 你比如说这节目剪完之后 就删了， 您删我吧，嗯，删。主任把你骂一顿呢，回办公室了。小姑娘在那儿还正跟你说呢，哥哥。 等会儿我就想问，这姑娘就可着我一个人叫哥哥。 因为他叫别人哥哥都不答，就你叫哥哥答， 还有一硬呢。 就是这么一说啊，男女性别如果相处的话，是不是叫哥哥特管用？ 一般好像是这样， 有点用是吧？也不是那件事了，就是一个奔驰的跑车因为违章被拦下来了。这个美女的车主呢，哎，下车以后款款的、轻柔的把交警叫到一边。哎， 谁把谁叫一边的？警察没喊他。他把警察喊一边去了， 警察也好奇纳闷， 他已经违章了。 哥哥，你就放了我吧，我百般的撒娇抵赖，实在不行我给您钱私了了吧，你就放了我吧，真的哥哥。哎呀，哥哥哥哥， 哎，等会儿怎么还换声了？这 就一个劲儿的叫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用各种语调来这个迷惑这哥哥。 我听刚才还有方言。哎，不是，那这警察同意了吗？ 那你觉得呢？ 兴许架不住这个磨呀，软磨硬泡。 切，警察 怎么着？你瞧不起，你瞧不起你那切。我先问什么意思？ 切，我看不上你。警察能轻易的放过这个违章分子吗？当时把刷卡器拿出来了。 就吓我一跳，刷卡器干嘛？现场结账啊？ 扣分用那读卡器。 好好好，那我明白了。 您看是这数字吧？您输一下密码。哎，完您在这签一字。 还是刷卡呀？ 好，现在手续进行完了，现在你已经扣了三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那他还叫哥哥吗？ 行了，姑奶奶。 什么辈儿啊这是？ 这件事是真的，一辆奔驰跑车因为违章被杭州的交警拦下来了。美女车主将交警叫到一边，要求交警啊把对讲机先关了，然后说：“我给您5000块钱私聊好了，您放我走的啦。”还唱了什么？哥哥你早洗一口啊，还有哥哥门前一条弯弯你河。 这姑娘岁数可不小了。 当然警察还是依法执法。街道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啊，你来几回了？ 我今儿第二天，我今天可明显比昨天去的次数变多了，我这已经跑第四趟了。 你找你吃你，哎呀， 你想说什么？ 药啊！ 我吃药。 都跑四趟了，你这个就是太实诚了，真吃啊？你当托你还真吃啊？ 你说什么跑四趟？我去排队当托领四趟了，你以为我跑厕所跑四趟？哎，你干过没？你是第几天来啊？ 第一天。 你还教育我，我都说我两天了。我算你老前辈，我算你师哥。 夸张 了，这是我师哥。 哥， 干嘛呀？ 你下蛋呢？ 这个东西我吃了一次，我也是跟 你。 你 吃了一次？ 你还吃呢？ 我掏心窝子说一回。 你有鼻子吗？你就吃一次。 我以为闻着臭吃着香，闻着臭吃着香。 我这是句老话的，当然。 结果吃起来也那么臭。我跑了一趟厕所，又跑了一趟， 三趟。你直接说你跑三趟厕所不完？ 我就形容的快呀、啊。 这是你动作敏捷。 刚出来又进去，刚出来又进去。 家里出来的。不是你这一天这活儿啊，没干几趟，你跑厕所比去那边领东西还勤呢。 这今儿我长心眼了，哥，不吃了。 这样啊。咱们啊，别看在这儿聊得挺亲挺热的，到那儿之后就得是两世旁人，到那儿现认识的，聊起来了，是不是？拿人家钱财与人家消灾啊！ 我跟你说，要不是冲这一天这几十块钱这托费，我还真不愿意干这事儿。 哎， 大人，你说我但分我能干点别的，我能干这个吗？ 苍蝇再小也是肉啊，是不是？哎， 我是真奔着吃来的，没想到这么难吃。 哎，我是一天呀、啊、60。你呢？ 我 哎，你60啊？哦，你60、啊？哦，我60啊，师哥，你是来早哈、啊？ 怎么了？我比你多呀？ 啊，你比我少点儿，倒是不多，好像后来看来给的多啊。我80， 你80？ 到你这儿多少钱了？ 七十。 哎，就我这天来的合适。哎，哎，姐，加上那天可能缺人少。 你说清楚，你是拿七十，你还是比他多七十啊？ 一百五。 我 说让你上，你还多跑两趟厕所，我让你说。 来，人说了，说我太瘦，给七十。 那我肯定是太弱了，给六十啊。哎，胖子，你怎么给八十？ 我这十块钱肉钱是吧？ 哎，他给你那臭豆里边有肉啊？ 有什么肉？我毕竟胖，所以我多拿十块是吧？ 说了，这托也看托相。 哎呦，那甭说他给的多，他最托相了。 是，我是演的好。 是你已经托相了？ 就是你大眼袋子， 挂了妆， 大眼袋子，那叫大眼袋，还大眼袋子。 他什么都不懂，要是拿七十呢？ 哎，那我拿六十这怎么办？你是说话伤重啊？ 你来的早。 我本来是个学生，说呢， 我也是学生， 你也是啊？ 啊， 你拖的有点看不出是个学生了。 我拖什么了？我是拖生来了。 你看有点像龙日神。 我呢，本来想挣点零花，然后呢，学校伙食又不是那么得意。 你是想、啊、 得意？哎，我这伙食不得位，怎么伙食不得意？ 我不得意他们这个 啊！你说清楚了。 对，你要再这么说话，我告诉你，今天你这七十你都挣不到手。这是这样，大家都敬业一点，行不行？ 我都去四趟了， 哥，亲 是我瞅你紧接着喝药水呢，我也不知道你这什么毛病。 热天现在热，你吃的臭豆腐多味儿，他是排队的，哇哇一身汗。哎呦，有几？ 这比一般的那几家都臭。 我估计我也就再干两天，我这鼻子就不行了。所以呢，我还坚持不下来了，挣够320，一个月我行了。 所以为什么愿意找你当托呢？ 为什么我没明白呢？他为什么呀？你哎，你说说为什么呀？我是最贵的。 你金托，像我们这身材的体质，来两天不行，得歇两天再干。 这排队买臭豆腐这么毁身体？ 你可不知道这个臭豆腐吧，说不好这个怪味儿，站一会儿吧就有点七窍生烟儿。 怎么给点着了？不是我。站那时候还真有这个感觉啊，这托它真是有用，有好几位跟我打听， 打听什么呀？ 好不好啊？哎呦，您这怎么看您来好几趟了？ 那老远看盯着你吃。 哦，我说那天你端着那碗，咬着牙瞪着眼走出去有40多分钟吧。 那位也是，这气 老问你好吃吗？好吃吗？ 后来加大领回去，我才知道孩子有问题。所以说这编瞎话不容易， 是 还不能编假了，我还得说出这个怎么美味，我还不能说这东西入口即化， 入口即化， 臭豆腐入口就化，那就臭到心儿去了，坏了。 对呀、啊，所以就说呀，我得编，我说确实这闻着臭啊，它闻着是臭点儿啊，但是吃起来呢味道独特。 也有那个好奇的游客老问，那你要是吃啊， 是直辣眼睛是吗？ 我是说呀。我吃了一份，这是给家带回去的。 哦，这还打着包走的是吧？ 对呀、啊，那真让我现场吃，我得死在那儿。 我看你抬头纹都开了，资金泪也下来，太阳穴都瘪了。 所以我说他干两天就趴下了。 哇，你挣这80块钱服毒去了，谁受得了啊？ 就不好挣，我下回真得考察一下项目。 怪不得给你80呢，就是看你扛毒，扛臭又扛毒，有点叫防臭小店。 行了，别瞎解释了，再解释解释我，解释解释我就不愿意干了。 最近湖北武昌有这么几个年轻人呢，隔几分钟就去臭豆腐店排队干嘛呢？是吃臭豆腐有瘾吗？根据调查发现啊，原来他们是排队当托，然后呢把臭豆腐拿到手以后整碗再丢到垃圾桶里。排队托10点到18点工作，每天80，多为学生兼职。工商表示，商家利用顾客从众心理雇人排队，制造人气，有误导消费者之嫌。 商家雇人来当托排队伍真的有效果吗？经过走访发现，有顾客原本排在某一队，可是看见另一队排的人更多，果断的就转移了。他们的理由无一例外的是，第一次来排队人多的那家啊，应该就好吃。后来从网上搜索也发现，确实有人招聘暑期排队兼职的，每天60到100不等，薪水是当天结算。知情人士透露，这些排队托在上岗之前还要经过培训呢，身前身后站什么样的人，该说什么样的话都会培训。在食品行业，这一方法可以迅速的树立市场的口碑，广告效果明显。 该地区管委会负责人也说，这是首次发现这种现象，今后要加强巡查和监督力度，规范商户的经营。 抽就对了， 说什么？抽不要钱呐？ 这怎么说的呀？ 他吃起来臭，咽下去香，吃的肚里凉汤汤。 是啥？ 吃的全是暖洋洋的。 我没感觉啊。前门大栅栏，搜狐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弟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大雷，别生气了啊，这事儿都赶上过。 都赶上过呀， 这就小花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事儿就都让你赶上过， 否则我一个人毁是吧？ 这点事儿还能毁了你？ 就是的，你这皮糙肉厚的怕水烫？ 谁不怕呀？ 啊，其实这个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你电视台的，你当然就应该拿机器噼里啪啦你拍来，或者给报告。 噼里啪啦都碎了， 就赶紧抓紧那些这个特别劲爆的画面，你拍下来，到时候一放。大家都指责他， 嚯！你这你都出的半个字儿了，单人牌都出来了。 你也是大快人心嘛？ 我大快人心，把我怎么样了？ 你也是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儿嘛？ 对呀、 啊。前面那俩人磨磨蹭蹭，磨磨蹭蹭的，大家都排着队呢，还加三儿，你骂他们了。但是呢，人家骂你，你也想想你是不是有不对的地方？ 因为我先骂他们了的。对，我知道。 就人家可能语言稍文明一些，你可能是脏字连篇了。 别插队，是吧？那人后面说你的事儿，你也得想想，你干嘛呀？非打游戏打通关了，后面排着队呢，等你过安检，你在那玩游戏。 那我排队的时候干什么不行？ 排队的时候干什么都行。 对呀、 啊，只要您不违法乱纪，您怎么着都可以。 是， 到您的个儿了，是不是？ 好在咱们大磊啊，赶紧就把东西收起来了。 哎， 可是你表弟可没有把游戏收起来呀、啊，啊，你给他装的，他玩挺开心，一直要打通关。安检了，到他了，他在那还玩呢，后面那么多人排着， 就干等着。 你听， 那游戏是怎么意思？就停会儿的不成是吗？ 你是个做家长的，怎么也不说他的。 等会儿，我就算做家长， 你怎么着也比他大吧？他管你叫声哥吧、 啊？那就算长辈了，这没长的辈儿啊。 你比人家大对吧？又是你家的亲戚，你就不管管？ 你又有平时你又有那么强的控制欲，为什么到这儿的时候抒发不出来了？ 是。我是让你过那安检门以后他不让你回来了，那你也可以嚷一声啊，当然了，里边不让你大声喧哗，那你也可以稍微表示一下形体动作，当然了，人家正在那儿扫你全身呢，你这形体动作不合适，哎，那你也可以。 我还能干什么、 那你表弟平时你是怎么教育他的呢？ 都是他爸妈教育的。 就没有近赤，就没有近朱近墨者黑。 你到底近什么？我是朱，我是赤。 就没有近墨者黑。 我成墨了，像话吗？ 你表弟现在这么爱玩，肯定跟你学的， 绝对有你的遗传基因。 你小时候我记得打红白机开始玩起的， 哎， 任天堂对吧？ 有传统。 当时玩的什么来着？ 小霸王、 魂斗罗、超级玛丽， 对 啊，冒险岛， 还有那个坦克大战、 忍者龟、松鼠大作战 啊，对对对，有名的 坦克、 赛车， 哎， 什么这马戏团、超级马戏团那个， 不就完了？ 我们就不玩， 是没有的玩吧？ 红白机算什么呀？我们家里的那是买红白机的那家底儿吗？ 家底儿，对对对，买大烧鸡的家底儿。 那烧鸡有滋有味儿，吃的个香啊！ 抱着那个大烧鸡在我们家床根儿里一听，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你看小柱的表弟，人家就学的跟小柱很像，喜欢什么呢？ 不长个儿。 这就是谁的表弟就随谁。 有这么句话吗？ 最后呢？ 真的到最后了， 这么多人等着这个安检，你表弟在前面玩游戏，就不把手机放在篮子里过 X 光检查，他就说这个关啊，好不容易打到这儿，特别难通、这次这个大 boss 马上就打穿了，如果要是不能够全程操作的话，有可能贻误终身。 哎呦！ 后来人家安检员对他进行人身检查的时候啊，你表弟还突然激动起来，说不愿意检查、